参加呢三分法的类型呢，基本概念看完之后，这个单元后半段呢还有一个小争点呢，要提醒同学留意一下，是在144页以下。那么在看到这个144页以下的制度之前呢，来我们先请同学看一下142页，黑板上这个体系表是等一下要讲到144页以下的一个内容。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把一些比较基本的观念来跟同学做个复习。所以呢，请你看一下142页。89年司法官这个考题，这个题目呢是最典型的呢，把我们刚刚所讲的观念呢来做一个复习。好，那么这个考题呢非常有鉴别度，各位在诉讼参加的这个单元呢，将来你要复习的话呢，那么其实你就直接看这个题目就好了。这个单元历年国考题目考的蛮多的啦，但是你有时间当然全部看哦，没有时间的话，最有代表性的你把这个考题呢来做一个研读呢就可以了。好，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在讲什么。S1 到 S5 呢，主张个人对 Z 有金钱债权存在，已借清偿期 Z 仍不履行。那 Z 对第三人 Y 也有金钱债权，已借履行期却仍然的怠于行使权利。所以 S1 到 S5 呢，代为 Z 对 Y 提起给付之诉。各位啊，这个考题就是呢，跟我们上礼拜讲的85年司法官共同代位诉讼呢，是完全一样的。来，这个题目是代位诉讼的形态，债务人 Z 呢对第三人 Y 呢享有这个债权怠于行使权利。那 Z 对 Y 既然怠于行使权利的话，就由 Z 的债权人 S1 到 S5 呢共同成为原告，代位 Z 行使 Z 对 Y 的债权的求偿权。这是标准的代位诉讼，民法242条，兼具诉讼担当跟共同诉讼。好，不管题目怎么问，你第一个直觉反应动作，上礼拜教过共同诉讼，花了快2堂课时间跟你介绍的 S1 到 S5 呢，是标准的一个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来，30秒，很快把观念复习一下，为什么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第一段你要写说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实体法上的合一确定，因为5个共同原告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单一且相同，都是同一个 Z 对 Y 的那一笔债权，所以实体法有合一确定。再来，从诉讼目的来讲，不需要强迫全体债权人加入诉讼，诉之目的就达成了，因为你代位诉讼的目的叫回复债务人 Z 的资历，回复 Z 呢享受债权的这个地位。那么你要回复债务人 Z 的法律地位呢，只要任何一个债权人的代位诉讼主张有理由胜诉的话， Z 就可以跟 Y 讨回这一笔钱，债务人 Z 的资产就因此回复了。所以呢，法理上来讲，不需要全体债权人加入诉讼，诉之目的就达成了。不需要你们全体加入，你们偶然的5个人共同加入，充其量只不过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所以很快的共同代位诉讼里面五个债权人共同成为原告，性质上只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里忘记的话自己回去翻上礼拜讲的85年司法官考题，跟89年司法官完全一模一样。好，那你看题目问什么。第一小题，在 S1 到 S5 代位 Z 所提的诉讼里面，只有前面四个人 S1 到 S4 能证明对 Z 有债权，但是 S5 不能证明对 Z 有债权时，法院应如何处理该诉讼？各位，第一公套在考什么呢？代位诉讼里面，如果你不能证明你是债权人，S5 是假冒的债权人，他不能证明对自己有债权，这在考你诉讼担当里面当事人事格的欠缺。代位诉讼兼具诉讼担当的性质，是债权人 S1 到 S5 担当 Z 行使 Z 对 Y 的请求权，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嘛，这个讲到快烂掉了。既然是诉讼担当的话，那么担当人的主体资格构成当事人事格事项，法院要依职权调查说原告是否具有诉讼担当的担当人身份。那在代位诉讼里面，你要成为合法的诉讼担当人，你要能够有资格代替 Z 提起诉讼的话，前提是你要是 Z 的债权人。因为民法242条明文规定，只有你是合法债权的前提下，你才能担当他人起诉提起代位诉讼。所以代位诉讼里面债权人资格的有无，涉及到诉讼担当人资格是否具备，性质上属于当事人事格事项。所以第一个问号答案出来了， S5 不能证明对 Z 有债权，法院应该驳回 S5 的诉讼，这样写分数就拿到了。但是呢，有时候国家考试就是考你呢，你要多个一两分，你要写仔细点。当年这个题目是我们家老师出的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你第一个问号要写完整一点的话，你要加上一句话，驳回 S5 的诉讼，但是不影响 S1 到 S4 的当事人事格。为什么多加这句话？因为你共同原告性质上只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那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就是本来就不需要强迫全体债权加入诉讼，所以少一个多一个都不会影响到当事人事格了。这一句话多加上去就多个一分两分，答题会比较完整一点。这是第一个问号呢，它要考你的点，你只要把重点提到 S5 不能证明有债权，这叫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 S5 的诉讼即可。好，接着你看第二个问号，如果法官很鸡婆发现呢，本件诉讼总共六个债权人，还有一个 S6 这个债权人没有成为共同原告，应如何处理？这是等一下要提到黑板上这个体系表，92年增订的67条之一。第二个问号，89年还有考试的必要，但92年之后新法增订67条之一，第二个问号你可以划掉了。这个当年因为法条没有增订，所以在那边甲说乙说丙说一大堆，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再考出来你把新法92年增订的67条之一照抄一遍，这等一下会详细介绍。依照67条之一，法院要职权通知 S6 请他来参加诉讼，因为我们92年增订的67条之一这个法条叫职权告知诉讼，凡是发现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求纷争解决回信起见，立法者都赋予法院职权通知第三人加入诉讼的一个规范。所以呢，第二小题只要把67条之一照抄一遍，细节等一下再说。好，那么接着跳着看第二小题，跟我们刚刚讲的诉讼参加理论有关系的第二小题，请你打个星号。在 S1 到 S5 共同代位所提的诉讼里面， Z 跟 S6 可不可以诉讼参加？如果不可以，理由在哪里？如果可以，属于哪一种诉讼参加？各位，第二小题除了复习观念之外，我们要顺便提醒你答题的一个技巧。 第二小题呢，同学就算再怎么混吼，你自己要懂得揣摩文字，揣摩上意了。什么叫揣摩上意呢？人家问你如果不可以理由在哪里，那如果可以属于哪一个类型，你闭着眼睛都要写可以诉讼参加。为什么呢？很简单逻辑嘛，如果第二小题你的回答是不可以诉讼参加的话，那出题就没戏唱了。不可以诉讼参加就不用讨论诉讼参加类型的，那这个题目呢就没什么好考的。所以呢一定是要你写肯定的答案，可以为诉讼参加，接着才有戏唱，你才要去分析啊它是这三种诉讼参加的哪一种类型吧。所以有时候国考题目呢，你要从它题目的问法呢去揣摩出题者要你回答的一个方向。好，那你看第二小题呢，文字的解答书上都有，所以同学不用抄写，你只要把观念复习一遍。第二小题考你两个争点， S6 还有 Z 可不可以诉讼参加。各位啊， Z 何许人也，他的身份叫实职当事人，就是这个诉讼担当里面的被担当人。被担当人依照诉讼担当的法则，就是你欠缺本案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适格，但是你依照401条的第二项会受他人间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所以考点就是三分法的基本定义，实职当事人在诉讼担当的类型里面要参加本案诉讼，它的性质叫共同诉讼辅助参加。你只要观念清楚的话，概念法学的定义稍微含涉一下，答案就出来了。再来 S6， 如果你想要参加到共同原告，你的身份叫共同诉讼参加。为什么呢？这个类型的定义叫你本来就跟原告被告间有合一确定的关系，又有本件诉讼的当事人适格，那这种人要参加就叫共同诉讼参加。 S6 就是如此啊， S6 何许人也啊。第六个债权人，债权人本来呢一起成为共同原告的话，就有合一确定的必要。那 S6 本来又有资格成为共同原告，那只是你不晓得什么原因，一开始起诉漏位成为原告。那一开始漏位成为原告，但不影响你本身有原告当事人资格，更不影响你本来就跟其他债权人原告之间有合一确定的关系。所以两者要件兼具，你的参加不就是刚刚62条所提到的共同诉讼参加吗？所以陆永嘉老师第二小题呢，非常有技巧的就考你三种诉讼参加类型的基本定义论。那以上就是用89年司法官把相关的游戏规则呢跟同学做一个复习，你就由这个题目，尤其是第二小题，可以呢很快的帮你复习呢诉讼参加三分法类型的一个基本概念的判断。好，那详细的文字解答同学有空回去自己翻阅我们书上142页、143页。那这边请同学改一个错字，书上143页解答呢第7行这边，避免第三人 Y 因为跟 Z 的同一债权纠纷，可能遭到 Z 的债权人不断反复提起代位诉讼。那是 Z 的债权人，书上打成 Y 了，所以你把143页呢这个第7行里面的文字提到的 Y 改成 Z， 好，这个呢错字的部分请同学稍微的更正一下。好，以上就是89年司法官这个考题，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了，这个呢基本类型概念复习完之后，紧接着请你看到144页以下。来，诉讼参加的章节剩下最后一个尾声，承担诉讼跟告知诉讼制度的适用。来，这边呢同学先了解一下诉讼参加章节，很讨厌就是体系有点乱了，这我们刚刚就讲过，乱在哪里呢？法条的顺序来讲呢，你必须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学说的一个见解。怎么讲呢？你现在开始看到的64条， 64条这个条文呢，它叫做三种诉讼参加都可以适用的制度，三种类型的诉讼参加都可以做承担诉讼。好，看一下什么叫承担诉讼，非常简单，你看一下条文，参加人经过双方都同意，可以代辅助的当事人承担诉讼，直接成为原告被告。这个条文在国家考试挂零后，因为实务上根本是百年难得一见，所以呢考题也很少出现。不过翻译倒是很简单啊，64条讲什么呢？配角可以翻身变成主角，你只要去参加别人的诉讼，你本来是配角的，但如果双方原本的当事人、原告、被告全体都同意，你配角可以转换成主角的话，那你就可以转换成原告、被告，代其辅助的当事人承担诉讼。像我们刚刚黑板上第一个案例，如果保证人去参加主债务人跟债权的诉讼的话，保证人本来是单纯的参加人配角的角色，那如果甲跟乙债权跟主债务都同意的话，那么这个配角的保证人丙呢，就可以承担债务人乙的地位成为被告，这时候配角的保证人丙呢反而成为被告的身份，他去代替呢债务人乙呢成为被告，自己成为刑事当事人继续进行诉讼。这就是64条第一项所谓的承担诉讼，配角变成主角了。那殊难想象的会发生，因为实务的运作上，殊难想象的对照当事人会同意呢，你配角变成主角，所以这个法条变成理论上有这样的制度，实务上发生的情形微乎其微了。那同学了解一下法条的翻译就可以了。好，比较重要的是145页以下告知诉讼的制度。来，什么叫告知诉讼呢？一样，这个法条是三种诉讼参加的类型都有适用的。那么先看一下65条的规定原始定义，对照书本145页，什么叫告知诉讼呢？65条第一项说，当事人可以在本案诉讼进行中，把诉讼通知呢自己败诉而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通风报信的制度。像黑板上刚刚呢所举的例子啦，甲对乙呢提起的本案诉讼，啊，乙是债务人，甲是债权人。那么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这时候债务人就可以去跟丙保证人通风报信。啊，为什么要跟保证人通风报信呢？希望多一个人手帮忙。乙去通知呢利害关系人丙，就是希望丙说呢，你来加入诉讼，辅助我，帮助我一起打官司。所以65条呢原始的制度呢，就存在这种呢告知诉讼的制度，目的就是希望利害关系人尽量加入程序，协助一方进行诉讼，一来可以有助客观真实发现，二来纷争解决一回信。因为丙如果加入这个诉讼，将来判决的参加效力就直接给予他，他就不能做相反的主张，所以同时间具有发现真实呢跟纷争解决一回信的功能。只不过旧法时代的65条，你仔细看，最大的缺点就是法律是规定说当事人要自己做告知的动作。那这一次新法增订了67条之一，同学看一下书上145页，现在类型呢除了当事人告知65条之外，92年增订的法院可以职权告知。那你看一下67条之一，诉讼的结果对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法院可以依职权呢通知第三人，请第三人来参加诉讼。所以增设了职权告知诉讼的规定，就是希望呢扩大第三人的程序保障。67条之一的立法理由就是尽量扩大第三人程序保障，达到纷争解决一回信的功能。讲白一点了， 原本的65条效用不彰，因为舒乃想向当事人会呢自己呢加以告知，当事人往往不知道有这样的制度，所以呢某乙呢就算知道有保证人丙存在，但是因为不懂法律的结果，他也不晓得65条存在，不知道可以通知丙呢找帮手来帮忙了，所以呢把这个告知的责任科与当事人呢实务的运作上来讲，无法达到告知诉讼的目的，所以干脆就增设67条之一，允许法院职权告知，这样更有助于所谓纷争解决回信，更能达到邱连公老师的理想，希望把所有跟本案相牵连相关联的利害关系人呢全部合并在一个诉讼加以审理，所以特别增设了法院职权告知的一个制度。好，这是新法呢增订67条之一的特色跟它的一个立法理由。好，那这个地方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你看一下67条，67条你注意一下，这个学说的见解认为法条的文义上要稍微改一下，67条叫告知诉讼的效力，来你直接看一下法条或者146页，受告知人不为参加或参加律师视为已经参加，准用63条的规定，是最后那一句话你改一下，因为本来67条的规定呢立法理由原先是说67条专门在处理第一种类型一般的诉讼参加，所以呢67条原本的翻译是说啊，我今天告知你通知你来参加诉讼了，要来不来随便你家的事情，你就算不来我也视为你已经参加，你已经来了，那么一样发生参加的效力，只有透过这样的规范才能彻底的强迫你参加，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否则我通知你不就白通知了，我告诉你有这个诉讼，告诉你说你是利害关系人叫你来参加，你都不甩我的话呢，那这样没有办法达到诉讼参加制度的目的，所以立法者才特别规定，我只要通知你就算仁至义尽了，那你事实上过来参加并非所问，就算你事实上没有来参加，我一样是视为你已经参加，那只不过呢原本这个条文如同我们刚刚说的专门针对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的规定，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准用63条的规定，准用的结果呢啊63条是专门针对呢一般辅助参加所做的规范，可是呢我们现在的学者认为啊，为了扩大诉讼参加制度的功能，所以解释67条的时候应该从宽解为三种诉讼参加类型都有适用，所以三种诉讼参加类型我只要通知你来参加，你不来参加我一概都视为你已经参加，那一概视为你已经参加的话，如果你是第一个类型的参加人，效果就是准用63条仍然不得主张本案判决不当，那如果你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诉讼参加类型的话，通知你来参加你没有参加，将来判决是既判例直接对你发生，就跟63条无关的，因为第二跟第三个类型呢如果视为你已参加的话，你本来就直接受判决的既判例效力所及，这是67条补充一下，这个呢告知诉讼的效力不要拘泥在原本法条的文义，现在不是呢全部都准用63条，而是依照诉讼参加类型的不同呢分别发生不同的一个效力了，这是附带提醒同学稍微注意的地方。好，法条的内容看完之后，紧接着黑板上这个诉状图呢才是国考的一个重点，它就是帮你把书上146页到147页邱连公老师见解这段文字呢精细化体系化，邱老师的文章有时候不太好看的，落落长长的文字呢一大串，那你写考卷不可能写那么多，更不可能拉里拉扎不分点分项，所以我们就能用分点分项的方式把邱老师这一段抽象文字呢具体的跟你说明，那除了可以帮助同学呢架构基本观念之外，也顺便呢你在写考卷的时候比较有层次感的，不会写成这样一坨一坨的，你自己要想办法把邱老师呢这一段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呢简化出重点分点分项的表达出来。 好，那这些期刊论文落落场的文字呢，重点在哪里呢？拉高层次跟你介绍一些学理的概念，纯粹学说理论的基本观念，含摄投影到新法修正内容，这个很重要，因为邱老师的文章这些观念经常出现，考出来你不用怀疑后，将来在考场上只要看到告知诉讼的题目，100%了，一定是邱老师出的，你就是要把他这一套理论写出来，因为92年就是在他的主导之下增订67条之一，所以增订这些制度呢背后的立法原则、法理思想，这些浓厚邱氏风格的用语呢，同学必须要熟记。好，那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呢？92年呢，我们新法增订了好多的制度哦，像67条之一职权告知，还有后面下册会讲到的507之一第三人撤销诉讼，还有什么呢？54条，等一下要讲到的第三人干预诉讼等等。那邱老师的文章就是统筹的跟同学介绍啊，这些呢散见在各个章节的新法规定，他们背后的共通原理原则，希望你串联这些个别条文的规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好，92年新法呢修法呢，很重要的一个上位概念就是强化程序保障的机制。程序保障这个理念呢，在邱老师文章上经常出现。什么叫程序保障啊？我们要给当事人呢，在诉讼程序审判的过程里面呢，充分攻击防御的机会。讲白一点啦，法院好像服务业一样，当事人就好像来消费的客人一样哦。这个当事人来你法院消费的话呢，法院站在服务业的角度，要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啊。这个客人就是原告、被告、当事人啦，所以我们要给这个当事人呢充分的程序保障，让他在民事法院审判的程序里面呢，所有的权利都能够保护到，所有的攻防方法都有机会提出。再讲白一点，他在法院打这个民事官司能够畅所欲言，毫无限制、毫无挂碍的行使他一切合法的诉讼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当事人呢必须给他充分的程序保障。好，为什么要给他充分的程序保障呢？因为只有给予当事人充分程序保障的前提之下，那么判决的效力才有正当化的依据。后续单元会陆陆续续提到，给当事人充分程序保障的目的很多了，其中第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判决效力扩张，促进纷争解决回信。因为呢，既判例扩张的正当化依据，判决效力扩张的正当化依据就是程序保障，也就是只有受有充分程序保障之人，本案判决的效力才能给予你，本案判决效力强迫你接受才有正当化的一个依据。所以呢，判决效力给予你，强迫你接受，让你不能做相反的主张，这样才能促进纷争解决回信，很合理啊。同学想想看，如果一个案件打到三审法院打了5年，终于判决确定，这么辛苦达到一个确定判决，然后你说这份判决只有对原告、被告、甲乙发生既判例，甲以外的第三人通通不受拘束，所以甲跟乙以外的第三人随时可以针对同一个法律关系另行起诉加以争执，那这样纷争永远没办法解决。你要彻底的解决纷争，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这一份判决的效力扩张给予好多人，越多人受判决效力所及，那么越多人都不能做相反的主张，都不能再另行起诉，所以只有判决效力的扩张才能促进纷争解决回信。那你再往前拉啊，怎么样才能让判决效力扩张给予很多人呢？回归到这个理论的基础，程序保障是判决效力扩张的正当化依据， 只有受到确定判决诉讼程序充分保障之人，你才能够要求他被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就希望越来越多人都可以进入本案的诉讼程序，凡是跟本案有关的利害关系人，都从宽的希望他加入程序，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因此程序保障第一个制度的基本就是使判决效力的扩张有正当化的依据，促进纷争解决回信。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别的机能，后面章节会陆陆续续提到，像你如果看过邱老师文章就知道，程序保障还有第二个机能叫做呢，达成当事人呢值得信赖的一个真实了。只有充分的程序保障，法院最终的判决才能够呢达到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真实。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充分的程序保障也能够避免突袭性裁判。反正简单来说后，后面还有很多功能，其他章节会陆陆续续提到，今天跟我们讲的有关联的我们就集中在第一个功能做介绍。它可以呢促进纷争解决回信，所以在这个功能之下，92年有好多的新法制度呢都是这个上位概念衍生开展出来的。来怎么开展呢？邱老师文章就说了，92年新法架构之下，程序保障呢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叫事前的程序保障机制，第二个叫事后的程序保障。哎，事前事后什么意思啊？它指的就是判决确定前跟判决确定后啦。所以事前呢，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判决确定前的意思。在判决还没有定验，还没有判决确定之前呢，我就应该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好啦，这时候67条之一就派上用场了。这个条文增订的背景就是为了要赋予当事人跟利害关系人呢充分的事前程序保障。脑袋转一下就知道邱老师在讲什么的。为什么要增设职权告知啊？就是说法官如果审判过程知道说跟本案有关联的利害关系人有 ABC 的话，就要从宽的把所有跟本案相关的利害关系人都通知他们，请他们来加入诉讼。理由就是只有他们加入诉讼受程序保障之后，判决效力才能给予他们，将来才能够促进纷争解决回信。所以为了落实事前的程序保障机制，67条之一就是一个手段，借由职权告知诉讼这样的手段，才能落实当事人跟利害关系人事前的程序保障机制，才能让所有相关联的人全部在审判中都加入诉讼来参与这个审判程序。好，制度的功能黑板上提到过了，再来考题的最爱，文章重点在这边。67条之一呢是个手段，透过职权告知通知你们这些拉拉扎的人全部来加入诉讼。加入之后邱老师特别强调，就是在他主导之下，92年新法最大特色就是呢多元化多样化的事前程序保障机制。什么叫多元化多样化的事前程序保障机制呢？第三人邱老师说，我这一套制度跟旧法最大不同就是我这个制度分得比较仔细。什么叫分得比较仔细啊？跟本案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因应你们利害关系的不同，给你们不同的程序加入的机制。什么意思呢？你今天的利害关系，如果你这个利害关系人本身就可以成为原告、被告、当事人，本身就当事人事格的话，你可以直接选择当事人追加。后面会讲到的255条第一项第五款，通常是在有合一确定的情形，你就直接追加成原告、被告。所以你第一种的程序参与的方式是直接追加为原告、被告，当事人追加。 第二种的程序参与方式就是刚刚讲的诉讼参加，你搞不好呢只有利害关系，或者说呢这个呢被人家诉讼担当的这种人呢，你可以选择诉讼参加的方式加入辅助其中一方进行诉讼，这是第二种的事前程序保障参与别人诉讼的一个手段，诉讼参加。第三种类型是等一下会讲到的第三人干预诉讼，那么呢学理上称为主参加诉讼。这一种利害关系人的地位是你的立场跟原告被告不同，你没有站在任何一边，你是自己有新的主张，那你就透过主参加诉讼的方式呢来进入他人的诉讼程序，所以完全因应第三人角色的不同呢，你可以有多样化的呢程序参与机制来去参与他人的诉讼，这就是92年新法架构之下非常特殊的一个游戏规则。好，这是呢第一个事前的程序保障机制，再来又增设了事后的程序保障。来，各位，什么叫事后的程序保障呢？就是万一法官没有发现说你跟本案有利害关系，结果所以诉讼的前阶段没有通知你来参加诉讼，没有通知的结果呢，将来本案判决确定了，判决确定之后呢，有的时候啊，既判例会给予第三人，但是这个受既判例所及的第三人呢，如果没有受到程序保障的话，不应该强迫他受他人判决的效力所及，所以这时候赋予第三人呢，可以有救济的管道。因此，我国的诉讼法在92年增订了507条之一的第三人撤销诉讼。好，念完了什么意思呢？第三人撤销诉讼详细的内容下册会讲到，今天同学居然看到了，为了体系的完整性呢，花个5分钟稍微理解一下。诶，为什么要有第三人撤销诉讼啊？今天只先跟你讲个大纲体系架构，详细的内容下册会再跟你做法条的逐条分析。来，你先听懂一下，第三人撤销诉讼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因应诉讼法上的一些特殊现象。什么叫特殊现象啊？各位一定都知道，诉讼法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既判例扩张的特别规定。什么叫既判例扩张的特别规定呢？人事诉讼最常见，譬如说什么呢？甲夫跟乙妻打一个确认甲乙之间婚姻关系无效的诉讼，丈夫认为说呢，我跟你当初结婚了好像违反民法的结婚要件，所以我们的婚姻应该是无效的。好，法官就判甲胜诉确定。各位请问你，胜诉确定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说呢，婚姻确实是无效的，两个人自始呢不发生配偶关系。那现在谁要跳脚呢？将来家事事件法好，这个呢6月1号正式生效施行，昨天才正式生效施行的家事事件法特别规定，人事婚姻有关的诉讼有对事的一个效果。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7月初有个家事事件法的讲座呢，会详细跟你介绍。虽然是个确认诉讼，但是因为跟婚姻人事程序有关，家事事件法特别规定，所有婚姻相关的诉讼都有判决的对事效。也就是虽然是确认诉讼，但是为了纷争解决一回信，为了身份关系避免它反复争执起见，所以所有跟婚姻身份有关的确认之诉都有对事效，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发生既判例。所以虽然只有甲跟乙在打官司，但是诉讼的结果呢，对任何不特定的第三人都有既判例。那邱老师就说了，这一种呢法律有特别规定既判例扩张的情形呢，往往会侵害第三人的权益。既判例扩张虽然有助于纷争解决回信，但无可避免的也会侵害到利害关系的权益。侵害到谁啊？ 甲乙所生的儿子 A 子呢，法院呢漏未通知他参与诉讼，法官不晓得原来你们婚姻关系存续中还生一个小孩，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依照67条之1职权告知 A 子呢来参与诉讼啊，就是因为不知道啦，大家都不晓得，所以前案诉讼漏未通知你参加，漏未通知的结果爸妈的婚姻无效诉讼都判决确定了，确定婚姻无效，那这时候倒霉的就是 A。 他为什么倒霉啊？爸妈婚姻无效，他在法律上马上变成非婚生子女，没有受到婚生的推定，所以 A 子呢，请问你，他有无救济的途径？他的救济途径呢，很抱歉，他不可能再打一个确认甲乙婚姻有效的诉讼，因为人事诉讼程序加事件法特别规定，确认婚姻无效之诉讼对事效，对任何第三人都有既判例，任何第三人都不得做相反的主张。好，可是呢，对 A 来讲又很不公平，因为他的法律地位会受影响，他一下从婚生子女变成了非婚生子女，那为了救济这种呢他人间确定判决导致法律地位受影响之人，那这个受影响之人又没有受到事前的程序保障，各位前提一定是 A 没有受到事前程序保障，然后又受到他人间的判决既判例所及，同时符合这两个要件的，我们92年新法给他特殊的救济管道，这个管道就是打一个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确定判决对自己不利的部分。第三人撤销之诉最大的特色就是针对个别的利害关系人，他可以起诉去撤销确定判决对他不利的部分，但这个撤销的效力只有对他发生，对别人都不发生。那这个制度有一点畸形了，但是不难懂，畸形的地方在哪里呢？就 A 来讲，他可以主张爸妈婚姻无效的诉讼影响到我的法律地位啊，既判例给予我，可是我又没有受到事前程序保障，没有机会参与爸妈的诉讼，所以我可以主张说我要撤销爸妈的诉讼，撤销这个确认婚姻无效之诉。然后呢，如果这个撤销诉讼有理由胜诉的话，将来法律的效果就是 A 子呢可以例外的主张甲乙的婚姻有效。各位，第三人撤销诉讼最大特色是第三人胜诉之后判决的效力只对第三人发生，形成诉讼法上很特殊的现象。特殊在哪里呢？A 打第三人撤销诉讼打赢了，法律上只是说 A 可以主张甲乙的婚姻有效，主张自己是婚生子女，但是这个主张只能对 A 发生效力， A 以外其他的第三人仍然受婚姻无效的确定判决既判例所及，仍然不能做相反的主张，形成切割判决效力的奇特现象。所以邱老师设计的这个制度，很多诉讼法学者不以为然，但骂归骂，没有改之前游戏规则就是这样，那邱老师说这是不得已的制度设计，因为他要兼顾判决安定性，还有什么呢？还有第三人的程序保障，在这两个上位概念之下，不得已要找一个衡平点，既要兼顾利害关系人 A 的程序保障，又要兼顾判决的安定性。什么叫兼顾判决安定性啊？不可以因为第三人提起撤销诉讼的结果，整个确定判决都失效，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判决的安定性。所以一方面要兼顾确定判决的安定，二方面又要兼顾第三人利害关系 A 的保障，所以只好去引进外国的制度，一方面让第三人有撤销的权能，二方面又说撤销诉讼的效力只有相对效，打赢了只有相对的呢对这个 A 子发生效力， A 子以外的第三人仍然受确定判决的效力所及， 这就是507之一92年增订非常特殊的一个第三人撤销诉讼。你先把这个诉讼的内容、特色还有制定的背景了解一下，详细的逐条示意呢下册会再提到。好，这是呢我们呢针对告知诉讼制度从92年增订的67条之一所推导出来的邱老师要跟同学讲的上位概念程序保障机能论，在92年落实到新法，就是呢分成事前事后的程序保障。那么两种程序保障的管道呢分别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制度配套设计，那完整把这个理论基础呢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么将来这个呢细部的内容你有上位概念之后呢，看相关的法条还有邱老师的论述呢，会比较了解邱老师所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好了，那么第六节诉讼参加看完之后呢，来各位回家之前请你看一下149页第三章当事人章节，剩下最后一个小单元叫主参加诉讼。这个名词呢邱老师称为第三人干预诉讼，不同的名词同一件事，也是92年呢新法所大幅修正的制度。那我们今天呢先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制度的前提呢跟同学做说明，细部的解释留到下个礼拜再来介绍。好，那什么叫第三人干预诉讼呢？回到黑板上这个体系表，它就是在呼应邱老师所说的多样化的事前程序保障机制，也就是跟本案诉讼有关联的利害关系人呢，邱老师说据他研究，有些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呢没有办法用诉讼参加涵盖。各位啊，我们刚刚讲的三个类型的诉讼参加共通点都是你那个利害关系人是去辅助其中一方进行诉讼。讲白一点，不管你是一般辅助参加、共同诉讼辅助参加或者共同诉讼参加都一样，他们的类型特色都是参加人的立场跟原告被告其中一方是相同的，你的立场跟其中一方相同，所以你进去辅助其中一方。但邱老师说旧法这个规定太狭隘，因为有的时候利害关系人的角色他跟原告被告双方立场都不一样，有些利害关系人是跟双方立场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你叫他去辅助原告或被告很奇怪，他就是立场跟你们不同呢，你还要他去辅助你们，这个强人所难。所以特别针对这些自己有自己的主张、法律的立场跟原被告均不同之人呢，我们要特别设计另外一套的制度，让他可以去参与他人的诉讼。那这一套制度就叫主参加诉讼、第三人干预诉讼。来，所以你看一下什么叫主参加诉讼的定义呢？同学看一下54条，54条第一项说，就他人间的诉讼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者，得在一二审诉讼系数中以当事人两造为共同被告。各位，关键是这句话，主参加诉讼的结构是你自己独立起诉，然后以原本的双方当事人为共同被告，向本案系属的法院起诉。第一款呢，诉讼标的全部一部为自己有所请求；第二款，主张因为诉讼的结果呢，自己的权利将受侵害。念完了，什么意思呢？来，请你往后翻。各位，请你看到150页。首先呢，我们今天呢，在课程结束前，先把这个类型的定义跟你做介绍。什么叫定义呢？回归我们刚讲的，主参加诉讼指的就是吼，你的立场跟当事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没有办法辅助其中一方。那邱老师就说，没有办法辅助一方，那你干脆跟他们翻脸，你就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就叫主参加诉讼。所以它的结构有两种类型， 一个叫权力主张型，一个叫诈害防止型的。各位，这个类型的细分讲白点没有太大的意义，它只是概念法学的细部分类。但是两个类型的共通点呢，你记一下，两个类型的共通点都是你主张别人是错的，别人的主张都是错的，我自己另有主张，那这个就是所谓主参加诉讼可以提起的原因。好，那什么叫做别人都讲错，只有我讲的是对的呢？法条细分成第一款，就其诉讼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为自己有所请求，这个学理上称为权利主张型。所谓权利主张型，白话文的翻译就是你们的主张都是错的，只有我的才是对的，所以我就列你们两个为共同被告。来，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下书上的一个图表就知道，画在黑板上，今天有一个本案诉讼，甲告乙767，甲告乙767要求返还 A 物，现在呢跑出一个程咬金丙，丙何许人也呢？丙就跟法院讲说，甲乙好奇怪哦，怪在哪里呢？我才是 A 物的所有权人，我是真正的所有权，我都不吭声的。甲跟乙在那边打767，讲打得很开心，他们两个都说自己是所有权人，还在那边打767的诉讼。但是事实上 A 物的真正所有权是我啦。那么丙就是典型的就他人间诉讼的结果，就甲乙间诉讼的结果，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但他的利害关系是他的立场跟甲乙都不一样。他说我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可是甲乙都主张自己是真正的所有人，所以他的立场跟甲乙不同，没有办法辅助其中一方进行诉讼，没有办法透过我们刚刚所讲的三种诉讼参加的类型来去进入诉讼，所以他只好呢强迫的把甲乙列为共同被告。因为他认为甲乙主张都是错的，我才是对的，所以我自己独立提起一个诉讼，列甲乙为被告。那么呢，对甲就主张呢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于甲，好，属于丙。那对乙他的主张是呢767返还 A 物，因为乙现在现实的占有 A 物，这叫第一种类型，权利主张型。法条的翻译就是54条第一款讲的对诉讼标的的全部或一部为自己有所请求，白话的翻译就是别人的诉讼标的主张是错的，我的主张才是对的，那你就列他人全体为被告，另外提起一个主参加诉讼，这就是第一种类型，权利主张型的。那还有第二种叫诈害防止型，第二款的规定，什么叫诈害防止型呢？主张他人诉讼的结果，自己的权利将被侵害。其实一二款的概念根本完全重叠，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立法者的精细化硬是要切成两个类型的。那什么叫做权利诈害防止型呢？诈害防止型的特色一样，都是别人的是错的，只有我是对的。那奇怪了，既然你都是主张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为什么要细分成一二款呢？那你回家前听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说是很无聊的分类。因为其实这两种类型的共通点都是第三人丙主张我才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那唯一不同的是呢，当我主张你们都是错的时候呢，第一款的诈害防止型，第一款的权利主张型呢，丙的主张是说啊，甲跟乙的主张是错的，没有问题，但是甲乙的主张是相对立的，等于说甲跟乙呢，本案诉讼的甲乙呢，至少还是相对立的当事人，只不过相对立的当事人间，你们的主张是错的，我的主张才是对的。但是第二种情形呢，他讲什么呢？ 有的时候啊，这种诈害的诉讼像本来一个本案诉讼呢，乙跟丙之间打的是一个买卖契约请求的诉讼，乙跟丙呢，他们呢故意缔结一个假的买卖契约要脱产，所以乙就跟丙呢提起买卖契约的给付诉讼，要求丙呢要履行买卖契约的一个义务。好，可是第三人甲认为说你们两个在演戏，根本是为了脱产的目的，故意呢签一个假的买卖契约，然后要求对方把标的物移转给你，那标准的一个假买卖契约达到脱产目的，那甲就认为说我要列你们为被告，提起一个确认乙丙间买卖契约呢无效的诉讼，主张你们是通谋虚伪，是表示买卖契约无效。好，所以这个结构呢你对照一下就知道，共通点叫做第三人都是主张他人间的诉讼是错误的，你们都讲错，只有我是对的。但是相异点是说呢，第一个类型甲跟乙这个本案诉讼的双方至少呢立场是敌对的，但是第二个类型本案诉讼的当事人乙跟丙呢，他们立场是相同的，故意签一个假买卖契约呢要去做脱产移转的目的，差别只差别在这边，但是共通点都是第三人主张本案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呢，他们的陈述内容主张的权利是错误的，这就是两种主参加诉讼类型的一个异同点。好，那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呢，同学呢往前翻，来翻到149页，149页看到呢第二点要件的一个部分。来，这个要件论呢，抱歉，看要件论之前呢，请你呢先看一下151页第四个标题，主参加诉讼的功能。各位，为什么92年要修订主参加诉讼呢？理由就在于呢，为了要达到纷争解决一回性，就是黑板上所画的嘛，为了达到纷争解决为性，让判决效力扩张及第三人，所以尽量要让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加入参与本案程序，所以呢特别设置出这种的主参加诉讼，就是希望达到呢纷争解决回性。既然大家都是针对一个 A 物的所有权归属有争执，那就让所有有争执的甲乙丙合并在一个程序内，一起由同一个法官加以审理，才能落实纷争解决回性，这是主参加诉讼的一个制度功能。那细部的文字同学自己稍微的看一下，那接着往前翻到149页要件的部分。来，这个要件顺便再讲结构论的问题，主参加诉讼的要件跟结构，它就是永远是两个独立的诉讼，然后三角关系。这一句话不难理解啦，主参加诉讼本来的定义就是利害关系人第三人丙呢自己成为原告，强迫列本案诉讼的当事人甲乙为共同被告，所以在这个定义之下，主参加诉讼永远都是两个独立的诉讼。诶，哪两个？甲乙的本案程序白色粉笔的部分，还有就是黄色粉笔丙呢提起的主参加诉讼，所以永远是两个独立的诉讼，三角关系，三方的主体结构，同时存在甲乙丙三方当事人，这是主参加诉讼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之下，你看回149页第二点的要件，修法后的54条说，主参加诉讼一定要强迫列本案诉讼的甲乙为共同被告，而且呢要向本案系属的一二审法院提起，一定强迫你向本案诉讼系属的法院提起，这样才能达到合并辩论、合并审理，避免裁判矛盾以及纷争解决一回性的机能。那这边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制度跟旧法最大不同是，我们现在新法的主参加诉讼一定强制你要向本案诉讼系处的法院提起。所以像黑板上例子，甲乙的本案诉讼，这个返还 A 物的本案诉讼，如果现在在一审台北地院，那丙的主参加诉讼一定要向北院提起。相反的，甲乙的本案诉讼如果已经跑到高院的阶段了，丙的主参加诉讼强迫要向高院提起。我们新法的特色是强制主参加诉讼一定要跟本案的诉讼合并在同一个法院提起跟审理，目的就是为了要纷争解决回信，避免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但是却可能产生剥夺当事人的审级利益。但立法理由书特别强调，几经思量之下，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必须要牺牲，牺牲在纷争解决一回信的一个上位概念之下。因为你强迫丙的主参加诉讼一定要在本案诉讼的审级提起的话，万一本案诉讼已经跑到高院去了，那你主参加诉讼只能向高院提起，其结果就是丙少了一次的审级意义。但是立法者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了，审级利益跟纷争解决回信本来就存在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一旦产生冲突，我们衡量的结果纷争解决回信优先于审级利益的考量。这就是新法呢92年修正后的主参加诉讼呢在整个审理结构上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就简单的呢把这个基本观念先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这个主参加诉讼的基本架构看完之后呢，来最后两分钟同学再听一下这邱老师文章上的论述了。学者道分见解是一样，为什么他称第三人干预诉讼不参加主，不称为主参加诉讼呢？因为很简单，邱老师说啊，传统的用于主参加诉讼容易引人误会，这是不太好的名词，所以他的文章一概称为第三人干预诉讼。确实啊，邱老师讲的对，为什么呢？各位看一下这两个类型，54条的这两款的主参加诉讼，不管是哪一种呢，丙呢都是独立原告起诉的地位，根本不是辅助甲乙的任何一方。他既然不是辅助甲乙任何一方，他根本就没有参加的行为，所以传统的用语还是把丙称为主参加人，这个跟参加的定义根本格格不入。我们传统参加的定义是你去加入别人辅助一方，这个才叫参加。但主参加诉讼的结构是丙的立场跟甲乙不同，独立起诉，既然你是独立起诉，哪有参加他人的问题呢？所以传统用语用主参加人非常不妥当，所以邱老师坚持了这个制度，他的文章都称为第三人干预诉讼。这是整个名词论的一个批判的同学稍微了解的地方。好，那主参加诉讼我们就先把它的定义、制度功能、修法的背景的这些名词概念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来的审理原则54条第二项准用56条的各款规定呢，这个细部的游戏规则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等到了下个礼拜的前半段时间再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紧接着就要进入到第5章诉讼程序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进行到这里。